啊，康斯特 啊， 皮尔卡丹 哟， 买得起不买？ 你瞧，人还都知道皮尔卡丹， 不穿。 我不穿这个，我怕卡蛋。 嗨、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平常。 这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 哎，不修边幅。 我就这么一人儿。 啊，就是。 是。 可是对观众特别负责任。 这是咱们衣食父母啊。 上台之前 啊， 洗脸。 对。 刮脸。 这舞台上吗？ 可是呢， 啊， 从来不染发。 啊。我这要一染改天福号肘子了，不染不染 啊 啊， 可很自然，不装嫩， 没错没错没错、啊，咱们就是这种本色。 对于这个观众粉丝们 啊 啊，找到合影啊 啊， 什么签名啊 都有， 没有不高兴的时候， 那是咱们应该的。 哎，特别的这个和气， 是 特别的高兴，从来没有拒签过。 没错 啊， 谁让我写我都写。 可是呢，赶上跟那个比他这个声望高的那些个相声演员名家们一块演 啊， 像这跟马季啊 大家、 侯月文呐、 是 李文华、高英培在一块的时候， 我怎么跟一帮死鬼啊？ 前些年呢。 啊，对对对， 那粉丝们就被他们给围上了， 人家都是大腕啊， 您这就显得冷清了。 是 啊，您变被动为主动。 我、 哎，我给谁签名？啊，谁找我签名？您找我，我给您签。 你看， 我带着笔了。 我怎么那么贱骨头？ 说您特别的随和， 反正我这人倒是一个心态平和， 特别敬业。 啊， 我了解你， 应该， 就是成年的这写相声、说相声， 咱们家就是干这个的。 可是啊，你这么大岁数了 啊， 劝你一句啊， 哪句？ 哎，注意身体， 是 适当的也得放松，休闲休闲， 劳逸结合。 对呀， 我谢谢您 啊， 是应该 啊。每年有一段时间吗？ 啊，有 休闲啊， 休闲是， 泡泡脚啊，洗洗头什么的。 不行，我不是那岁数了 啊， 我累不了。 不是， 我又足浴又洗头房是怎么着？ 不是，这卫生。 哎呀，卫生我倒是要搞。 放松， 放松，我不好这个。 您好什么呀？ 我是好戏， 戏。 我绝对，我最好戏。 唱什么呀？ 啊， 唱什么？京剧。 对呀、啊， 我了解你。 鸡皮二黄。 没错没错，我知道 啊， 这是跟你们家庭有关系，受你父亲熏陶。 没错，遗传。 哦， 遗传，我父亲就是好戏。 哦 啊，绝对 也是， 都传下来了，都好是好戏。这个 戏迷啊。 啊，对， 你父亲可不是戏迷。 我父亲 比戏迷高一个档次的， 那上升是 戏魔，走火入魔了。 我爸爸是魔掌。 对，家里都有剧场。 嚯， 文武场 啊、哦、都有。 一乡 是 隔三差五自己就唱戏， 还得跳两出。 这还不算， 那他 哎，家里头衣食住行 啊 啊，这个摆设 啊 啊，住宅的这个方进左右街道里巷都得带戏名。 住宅附近这都带戏名。 对， 那没法带。 怎么？ 对了，我们住东花市、我改这叫三门街。 嗯， 这合法律吗？大伙儿也不公认呢。那、这可不能改。 您家有钱呢？ 钱倒有、啊、 自己买土地呀、啊、 干嘛？ 盖庄院呢、啊、 和我们家自个儿开发自个儿。 哎，庄名自己起的叫太平庄。 呵，我们起的这叫戏名的庄园。 哎，户庄有四道河。 哪四道河呀、啊？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 哦， 通连着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是， 庄南有五家坡、博马坡、十字坡、 啊、 景阳岗、通天溪、蜈蚣岭、摩天岭、神情岭、酸枣岭一片。 好， 庄东有黑松林、野猪林一片， 嗯， 林内有小上坟、五元枯坟、打支上坟，还有高三上坟。 这嘛上了？